北京时间19: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一扇音乐之门，说到的这种乐器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听到的这种乐器。大家先可以猜一猜它是什么乐器，是古琴、古筝，还是琵琶，还是吉他？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啊，今天选题策划人我们的张欣，他是音乐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所以他今天选了这样一个选题。我们现在听到的这种乐器它有名字叫伽耶琴，我们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伽耶琴的前世今生。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伽耶琴演奏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彭丽颖女士，欢迎彭老师。 大家好，我是彭丽颖，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相会。 对，今天彭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伽耶琴，它和谁最像，它长什么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音色。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张欣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题目，准备的时候他说这题太简单了，我说您不能这样啊，我听听。他说这个按照世界乐器的分类法，这伽耶琴啊属于奇特类乐器 ,ziter, 就是 ziter 啊，吉特类乐器，奇特类乐器。那下列乐器同属于奇特类的是哪个呢？ A 古琴， B 古筝， C 二胡， D 琵琶。我觉得这道题很难了，但是张欣觉得不难，还有点简单。大家试着答一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出您认为正确的那个选项，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就是这个。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琴，它叫伽耶琴，它属于奇特类乐器。那么下面这些乐器哪个也属于奇特类？ A 古琴， B 古筝， C 二胡， D 琵琶。在过一会儿的节目中，我们会慢慢讲到什么是奇特类，包括这个伽耶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节目开始的时候，因为张欣是学音乐教育的啊，他那个时候研究生期间他学古筝，然后他有一室友学的是这个乐器，结果他们俩有一次见面了啊，就非常有戏剧化的一个桥段，给我们讲讲。 是这样，其实我在音乐教育这个专业是学的钢琴，但是我对古筝也感兴趣。有一年呢，那个要放假了，我就把我的古筝从琴房搬回来了，就搬到宿舍里来了，就想着假期啊，我可以也可以练一练。然后我正练着呢，这个同学回来了，他呢是这个朝鲜族，他以前从来没见过古筝。因为那时候他是从延边市，吉林省的延边市考过来的。他一进门看见我带着指甲，手上因为用胶布缠着指甲嘛，他说，哎呀，你的手怎么都破了是不是？哎呀，你在弹伽耶琴呀。 我觉得你像一个外国朋友的感觉。 对，是的，我那个朝鲜族朋友他就是汉语也说的不是太好。而且真的，因为其实他是学声乐的，他在那个后来他办就是毕业音乐会的时候，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声乐作品都是汉语的嘛，他为了展现他的技巧，他肯定要唱很多汉语的歌。有时候他比如说他唱那个歌剧江姐里边的那种大的长段的什么春蚕到死丝不断这样一首歌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好别扭啊。但是到最后他返场了两首这个阿里郎还有倒垃圾，我们就觉得呀一下子舒服了。不过后来他又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已经是某个音乐学院的教授了，而且已经读完博士了，也就很好了。那个他唱的那个倒垃圾，也就是我们耳边听的这个音乐的它的主旋律。 所以这种从小生活的环境啊，这种民族文化的浸染都是骨子里的，驾驭起来就非常的熟悉。那刚才这道题啊其实相对比较难啊，你看就是说下面哪个乐器属于奇特类的，这奇啊是 找旗儿的旗啊，齐齐哈尔的齐，奇特是特点的特，不是那个奇特，奇特类的，这只有学音乐学乐器的人我觉得才能答对啊。下面哪个乐器同属于奇特类？古琴、古筝、二胡、琵琶，我们听众都选二胡了，所以必须要让这个彭老师给普及一下啊。您给讲讲这个这伽椰琴奇特类是什么意思？ 太意外了，我以为会有人选古琴。 有选古筝，有选琵琶的。红生选的是古筝，然后外选的也是古筝，中流击水选的是琵琶。就是这个题干里有两个词，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就很难猜了。要不我们从大一点的这个角度说，先说说奇特类啊。 对，奇特类乐器呢是世界乐器分类法当中的一类，也就是说长方体的乐器，有琴弦，有雁柱，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琴码，有用手指由上而下拨动琴弦演奏的乐器叫奇特类乐器。 你看他说了很多重要的这个点啊，关键词，这个说到了这个雁柱。李商隐有一首诗叫锦瑟，对吧？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那个东西叫雁柱，因为它长得就像大雁张开翅膀的样子。 对对对对， 它撑托起这个琴弦， 琴弦 在这个上面。 您再说就把答案都给人家说 了，没事。咱们第一个讲这个事儿，就慢慢听着就对了啊。这是说到奇特类它的特点，和它对着还有一个叫刘特类的是吗？ 对。刘特类乐器呢，就是怀抱在怀抱里所演奏的乐器，比如说琵琶，像吉他，有的甚至说是把箜篌也归在刘特类乐器里面，就是怀抱在怀里演奏的乐器叫刘特类乐器。 刘特类乐器啊，那咱就先说说这个伽椰琴，这个名儿也比较小众啊。那我们能想到的和伽椰琴比较像的，像刚才张欣举那例子， 对 啊，那个同学是学伽椰琴的，他是学古筝的， 就看学的声乐，他见过伽椰琴，因为他朝鲜族 哦。然后他当时就说：“你看你都那个指甲都弹坏了是吧？你这么勤奋啊，那他和古筝有相像的地方。” 对，因为长得从外貌上看它的外观是比较相似的，因为奇特类乐器都是长方体，有琴弦，有琴码，所以呢一般不是音乐专业的人嘛，就感觉是同一种乐器。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伽椰琴是不带指甲演奏的，所以就是那朝鲜族朋友他就会认为你的手是不是弹破了才包的指甲，包的胶布。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弹琴的时候，刚开始初学者都会起泡，甚至会出血泡。 这个彭老师学了12年， 留学韩国12年。 刚才我看他的手，我说有吗？你这有茧子吗？他说：“你看，这是茧子掉了的啊，现在这是白色儿，这个硬度正好，也不能太硬了。 对，因为如果太硬的话呢，就有点模仿指甲的声音了。伽椰琴整个的琴弦是纯蚕丝制作而成的，所以它必须要有肉的声音，肉质的声音。其实呢，这个在和古筝演奏法当中也有相同之处，在原始的，就是过去的古筝演奏法当中，没有指甲的时候也是用肉指演奏的。它唯一的现在最大的区别就是古筝是有钢丝、尼龙、蚕丝三种放在一起，而伽椰琴呢是100%蚕丝，所以音质上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伽椰琴的这个形制上外形也不大一样吧？ 外形呢，伽椰琴分得很细，就是最原始最传统的就是宫廷乐演奏的正乐伽椰琴，也叫风流伽椰琴。它那个伽椰琴呢是也在日本正仓院有所收藏，也叫新罗琴，同时也叫羊耳朵琴。就是说到最后，就是它那个琴左边部分，琴尾部分有类似于羊角的这个形状的这一个部分，所以也叫它羊角琴。而后期的散调伽椰琴呢也是12弦，和羊角琴一样是12弦，但是呢要比羊角琴小，便于携带，而且呢把羊角那个部分磨平了，就是只要那装饰用不着的装饰都不需要。朝鲜时期发明的这个是散调伽椰琴，主要演奏民族民间乐器，民间音乐。然后呢还有后期发明的90年代以后呢，就是25弦的改良伽椰琴。然后呢咱们现在中国，我和那个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一起制作的这个就是25弦的伽椰琴。 这个还是稍微专业了一点啊，就是因为看不见，现在只能听见声，你们听听倒是很动人，适合晚上听。 就是说再简单一点，就是正乐和散调，过去古老的乐器它是 五声弦制，哆来咪嗦啦，和古筝是一样的。然后现在二十五弦的弦制呢是哆来咪发嗦拉西，七声弦制，就你听着有发西的，那就是二十五弦的。 OK， 那咱们那个我们今天给大家设置的关键词回复啊，你回复琴，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琴就能有五张图片，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伽椰琴是什么样子了。我这样一个外行看啊，我就觉得它旁边有一堆绳，因为它在调整这个音高的时候和传统的比如说我们对古筝的这种调整音高的那个不一样。讲讲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外人看来相对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你可以让张欣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现在我们耳边的这个音乐啊特别好，所以咱们先听一下音乐好不好？ 好，我再推上去啊，我们还准备了几首，还是来这首， 还是这首吧。 好。此时耳边听到的就是伽椰琴弹奏出的乐曲啊，我觉得很适合夜晚听，仿佛看到了月光，看到了窗棂上的影子啊，很宁静的那样一种音色的感觉。那么伽椰琴它作为更古老的一种乐器存在，它调整音高的时候其实和古筝还不大一样啊。 对， 这就是我们看比如说它琴旁边会有一堆绳子的这样一个缘故。 对， 我们彭老师给解释一下。 对，现在如果大家看到我们公众号的时候，就能发现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它是有绳子的，在琴尾左边部分，也就是说这个绳子主要起到调弦还有固定音高的作用。在过去呢是没有现在像古筝一样用琴扳手来就是拧这个螺丝， 叫它感觉 来校正音高，像钢琴啊还有竖琴啊这种乐器它都是这种原理的。但是呢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它就用绳子来，你勒紧了一边绳子，左手拿着绳子右手拿着琴弦把它放在一起，你使劲用绳子来拉紧这个琴弦的话，琴弦的张力是变得很紧的。变紧了以后它的音就是高音，你把它松一下它就是低音，它主要是起到这个作用。但是这种乐器的唯一的缺点呢，不像古筝这么有科学化，它老跑音，你用劲儿使劲儿大了， 就是，你手动的嘛，你自己调是吧？紧了松了 的，就是你弹着一会儿一首曲子下来，基本上你那音就跑得没边了， 就松了。 对，你要是十分钟演奏一十分钟的曲子，你就一边演奏还要再动马子一边调弦 啊。 所以呢，这个乐器就不太科学，从而产生了现在我们所说的二十五弦的伽椰琴。它的原理是跟古筝是一样的，右边是用琴扳手来拧动螺丝调整琴弦高。它就是一个科学化和一个手动一个自动这个区别。 对，原来这个伽椰琴您说是完全是蚕丝的啊。 对， 现在是里面有了金属质地的这个琴弦吗？ 没有， 也是蚕丝的。 也是蚕丝的，但我们和那个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呢一起制作的也是纯蚕丝的。但是呢因为蚕丝容易断，它的密度不够多，如果你太多的话你手会疼，太少的话呢音色达不到这种效果，而且它会有硬有紧有紧有松的这种说法。所以我们呢就是我们的专利的特点嘛。这是个秘密，就是里边放了一种特殊的材料，所以就形成了现在又软，保证蚕丝的使用时间和寿命，同时声音呢要比传统伽椰琴要大很多。 其实我们细听啊，古筝我们都听过， 对， 就古筝更加的明亮，更加的亮，更加的响。而我们仔细听这个伽音琴，因为它不带指甲弹嘛， 对， 它是你说有肉声的，有肉音的那个，它要更加的柔和， 它是属于中低音的感觉。 那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题，我觉得听到这儿应该能选对了啊，就是伽倻琴，我们今天说到的主角，它属于奇特类的乐器。刚才彭老师给大家解释了啥是奇特类的乐器，那下列这些乐器同属于奇特类的乐器有哪个？ A 古琴， B 古筝， C 二胡， D 琵琶。肯定是不能选二胡了是吧，因为不是长方体的，这个替大家这个就是 pass 掉了啊。那其实刚才彭老师说，那我觉得他们应该选古琴。哎，这古琴古筝以前我们都做过专门的节目，包括和他俩挺像的这个瑟啊，都是中国的传统乐器。那彭老师给大家在一起类比一下，他们有哪些共同点，有哪些不同点？ 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奇特的乐器是由长方体，有琴弦，有琴码，由用手指由上而下演奏。古琴呢是没有琴码的，大家都知道古琴上面有很多点，就是那个灰，它是属于泛音类乐器，就是也就是说，可能不是属于奇特类乐器。 我用浅白的话说啊，那琴弦没架起来， 对， 是这意思吧？ 对，再说都把答案都跟人家说明白。 哎，这个彭老师特别注意题的保护，你知道吗？比主持人这个职业操守还要高啊，千万不能露底了。 对，您都说出来了，我估计大家都已经猜出来答案是什么了。 说到古琴上那个灰，我觉得大家以后看这个电视的时候，其实电视上经常出现古琴，但是这个主角在弹古琴，但是有时候放的是古筝的声音哈。 对， 而且有时候电视上那个古琴甚至都摆反了。 对， 就是那个灰应该是在外面的，就是理解。 最近有一个热播剧，里边也提到了皇上在弹古琴， 三个字还四个字啊？ 嗯，对，这也可以说吗？ 可以说， 因为大家四个字，现在大家都在看嘛。 哦哦。 然后我当时 那就是播完那个了。 对，我当时看完我就说，哎呀，这又是一个业余，因为他左手右手一起在弹。 嗯， 古琴的左手基本上是用滑音和按弦为主的。 嗯， 他结果他按照古筝的指法，左右手哐哐哐，我就觉得，哎呀，就是以后 是哪位小主在弹呀？是女主吗？ 是皇上在弹。 哦，皇上在弹啊。 就是 皇上搞笑的， 可能是我们是职业病的这个原因嘛。一看到这个时候就总想跟他纠正一下， 着急。 对， 据说啊，这个将琴古琴放反，那好多剧都放反了，是他们在同一个影视城拍的，而且用的是同一个场工。 哦，这场工不职业。 记错了，那个场工是记错了，他还记反了。 哦， 他还以为那样是专业的。 嗯，那说到了古筝啊，说完了古琴，还有一个就是瑟，因为我刚才说这个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很美的一首诗哈。那这个瑟现在是不是没有了？我听说彭老师自己还复原了一个。 对，我和上海民族乐器厂呢，因为在伽倻琴复原的过程当中呢，无意间，我们就对这个瑟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在我留学期间在韩国呢，我看到过他们复原的瑟，但是呢，我根据中国的史料，还有记载，重新把宋朝的瑟复原了。 嗯， 其实瑟在孔子祭礼乐当中是用的最多的乐器，它将近有30多台乐器在孔子祭礼乐当中使用。 嗯， 所以呢，我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研究了一下呢，瑟的种类也有很多。琴瑟和鸣嘛，在过去古代的时候，瑟主要是在乐队充当伴奏乐器的作用，它有锦瑟，有云瑟，然后有大瑟、小瑟，它分的特别多。 那这个瑟是奇特类的乐器吗？ 瑟是奇特类，因为它有琴弦，有印，有琴码呀。 嗯， 而且在古筝历史的渊源，原来有过一段传说，叫破瑟为筝，把一个瑟分了一半，一半就是古筝。 嗯， 所以呢，就有这个传说嘛。我们就是学古筝的同学，朋友们可能都比较 了解。那瑟和古筝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瑟的首先它的体积要比古筝大很多，而且在过去古代的时候，瑟已经有50多弦，而且有25弦了。在过去古代的古筝呢是13弦。嗯，然后到后期发展为20多弦， 嗯， 现在是21弦。它从弦数啊，还有整个的音响方面是不一样的。 嗯，就是体量方面哈， 对对， 都不大一样。来吧，大家讲的也差不多了，彭老师给揭晓一答案。 嗯，对，奇特类乐器，答案是二。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点3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打开音乐之门，说到的这种乐器，正是大家此时此刻耳边听到的这首乐曲演奏出来的。这就是非常古老的伽椰琴。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伽音琴演奏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彭丽颖女士，欢迎彭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老愣神儿，因为这耳边的音乐太好听了。 对， 这个听着这音乐总感觉自己现在穿的是朝鲜族的那个大裙子，那有什么名字吗？那个裙子 就是朝鲜族传统服装 啊。 张欣觉得此时此刻不应该在直播间待着。 对，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摇晃一下。 果然是一袭长裙啊。那个给大家介绍一下下半时段我们要出的这道互动题目啊，就是说到这种特别古老的乐器，那以下哪个博物馆，或者说以下哪个博物馆珍藏有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唯一一把五弦琵琶，就是哪个博物馆珍藏了世界上唯一的一把五弦琵琶。 A 故宫博物院， B 大英博物馆， C 日本正仓院。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那说到这种琴，我们觉得也是相对小众，那大家可以找到微信号回复琴这个字，就可以看到关于伽椰琴的所有图片。那其实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说到了伽椰琴它的形制，它的演奏方法，包括它和古琴、古筝、琵琶的一些区别，也说到了它按照这个世界乐器分类法属于奇特类的乐器。那么我们说这种乐器古老，它到底古老到什么程度，我们让彭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介绍一下。 对，这伽椰琴的来源呢，其实有很多的说法。大家一般所知道的呢，是高丽时期的金富士先生，他写了一本《三国史记》。《三国史记》呢，当中记载了是新罗真兴王时期，也就是540年到575年之间。他在这个新罗时期的南方有一个小国家叫伽椰国。当时呢，伽椰国的国王伽实王看到了由中国传过来的一个长方形的乐器，就说：“哎，这历史记载是筝啊。”是伽实王看到了这个古筝以后，就说：“哎，我们国家也要有一个自己的乐器。”所以呢，命令乐师于乐。 制作了伽耶琴，制作了也是相同的一个长方形的乐器，起名呢毕竟是伽耶国嘛，所以就叫伽耶琴。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这个《后汉书·东夷列传》当中，还有三国志的魏志《东夷列传》当中写的是，可能是来源于色，但是怎么说啊，这个伽耶琴的来源是来自中国。 来自中国。 来自中国。 我昨儿看一个知识挺逗的啊，咱们知道中国叫 China 瓷器，那大家知道 Japan 日本啊， 对， 它的英文是什么意思吗？ 不，还真不知道。 先考考大家，谁知道和我们互动一下，也许有惊喜哦。这是关于历史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伽耶琴的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了。 对对对， 说到了它名字的由来。 对， 那我们知道彭老师其实学这个乐器有12年了啊。 对， 你之前也不是学伽耶琴的。 对，我是4岁开始学习古筝，然后呢是天津音乐学院古筝专业毕业。大四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实习，在那个年代是有实习期的，可以自主选择你是继续上研究生呢还是要就业。所以呢家里人考虑就是就是说你还可以继续再深造一下。然后我本身就对这个少数民族音乐啊，少数民族乐器，同时对相似的乐器感非常有兴趣，所以呢就选择去韩国。当时呢因为去韩国留学的学音乐的中国人汉族，学伽耶琴的汉族我是第一个嘛，我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我韩国语也不会。所以呢就是家里就安慰我，你试一下，不行我们再回来嘛，不行回来就教古筝了嘛，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你把指甲摘了。 对，而且手这么疼也没有自信。但是当我去了以后呢，我是在首尔大学读的研究生。首尔大学校园内有一个就是1776年建造而成的一个古代的图书馆，叫奎章阁。 邱 江嘎，它这个奎章阁里面呢收藏了由中国传过去的历代王朝传过去的经典的书籍，还有一些王室所就是皇上啊或者是贵妃们看的，就是王室人员才能看的书籍。所以呢我在里面很有幸的查找到了中国古代的一些书籍，这是在中国没有的资料。从而呢也受到了很多同学的追捧，因为他们看不懂汉字，只有我能看得懂，所以大家都很快就跟我交上了朋友，成为了好朋友。 而其他能看得懂汉字的人又未必懂得乐器， 这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一下能精通两门他们不会的东西。就是你会汉字但是不一定会这个就是繁体字，它里面就都是繁体字。而且呢不懂乐器的话，你在乐器的这个归类还有翻译的时候会容易出现错误。而且还有很多原谱，我们就在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井间谱的原谱。 井间谱大家不太懂了， 就是还有一种格子谱，就是像小方格一样，一个小方格里边写的黄太钟离南。现在的正月伽耶琴的曲谱同样也是这种井间谱的，就是黄太钟离南来记录它的音。 就是黄钟大吕的那 和黄钟大吕还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宋朝当时传过去以后，他们自己就也是进行了一些 改良。 所以但是总的来说呢，这些汉字谱我在背谱的时候要比这外国人背汉字谱要背得快很多。所以一下子就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喜欢。 那你觉得有这么多啊古代留下来的这些乐器的琴谱啊，乐谱，然后是从中国传过来的。当时， 对 彭老师就觉得，这个我得把它传回去啊，因为在我们中国当时是找不到这些的，是吧？ 就是你可能在国内呢，你没有感觉你是多么就是爱国，就是你这些旦出去，在那个环境下，我们都特别团结，中国人都特别团结，而且呢，那种潜在的爱国心一下就又发出来了。中国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现在我找到了就特别兴奋。比如说牙筝也是中国传统乐器，碧丽也是中国传统乐器，太平箫也是中国传统乐器，都是在中国的历代史籍当中能找得到的乐器。玄鹤琴、牙筝，就是这些乐器它都是能有的。 对，就是这个碧丽就是 对 管子，然后 太平箫就是唢呐。 对 ，我们曾经做过精音乐，对不对？智化寺的精音乐，当时胡庆学老师就是精音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胡庆学老师不止一次做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他带的那个小的乐器，最小的那个叫贝利啊， 对， 也 碧丽， 也叫碑丽， 也叫碑丽，就是都是竹字头，下面放个毕业的毕，后面右面是一个丽啊。它也是从西域传过来的一个乐器啊，非常非常古老了。那其实这些乐器的一些原始的资料，彭丽颖老师在异国他乡发现了，所以就感到这个东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把它带回来哈。 对，当时呢就是一下子就很激动，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放在他们那里太可惜了，这是我就像你多年你自己的一个宝贝，你丢了找不到了，就在当你要放弃不要寻找的时候发现了它，那种心情是一样的，就是中国的东西就是我自家的东西我在这里找到了，就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我要在这里好好学下来，把孔子祭礼乐，他们到现在还保持着孔子祭礼乐的原型音乐，而且每周都是有具体的乐团来进行演奏、 哦、 国家乐团。 就这些传统乐器原来是演奏孔子祭礼乐的。 他也就因为历朝历代的演奏的音乐是不一样的嘛。 嗯， 但是孔子祭礼乐在这文庙祭礼乐嘛，在韩国保持的是非常完整的，所以但是呢现在的演奏的当然也是有点改良过的了。 嗯， 我现在就是我当时学习的目的呢就是把它改良那部分去掉，来找回我们 不能说去伪存真啊， 就是我 追根溯源吧。 对，我就是想通过我的学习呢，对音色还有对现代乐器的了解，通过我们中国最传统而且最原始的一手资料，还有中国古代的文化底蕴呢，把这个古代乐器复原了。 嗯， 同时呢，也希望力争能够复原中国的古代音乐。 对，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很多这个嘉宾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不止一次讨论过一个问题，四大文明为什么？只有中国延续下来，我们不叫古中国啊。 嗯， 然后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而这种语言文字从最初的秦系文字石鼓那儿到现在一脉相承，从未中断。那现在比如说你在首尔，他们也很喜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也在我们国家，可是我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的它的文字断掉了，它原来就不是这个文字，它当然就不会认识。 现在很多那个在韩国还有北朝鲜呀，很多人都认识汉字。 嗯， 但是很就是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他们小时候是必须要学习汉字的，而且他们对古筝也特别感兴趣，对中国古老的乐器也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在韩国呢以推崇中国音乐和中国乐器为主，非常意外的就是他们都非常愿意去学习。 嗯， 而且因为语言不同嘛，他们就用那个朝鲜语在下面标记上中文的发音，就觉得他们还是很努力的，就是我们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很有自豪心嘛。 嗯， 其实每一个国家现在都面临着这种传统文化，或多或少的面临着传统文化的这种 对 被冷落啊、边缘化或者失传。所以那个彭老师呢，他带给我们的音乐里边有一些用 Beatles 的音乐改编的， 对对对， 音乐也是他演奏的，是吧？ 对，因为不仅是在韩国还是北朝鲜，就是甚至其实日本其他国家现在传统乐器逐渐的也不再受人追捧，因为现在时代确实发展的太迅速了，所以呢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也要进入创新的阶段。 嗯，那我们下边听一首这个，再就上面时段听了一首嘛，下边时段再听一首也是 Beatles 的音乐改编的，这个音乐是 Let Be Let Be 还有乌布拉蒂乌布拉的。 嗯， 是披头士比较就是火热的而且比较欢快的音乐，因为25弦呢是有7声音阶，所以呢我们主要是以重奏为主。现在大家接下来要听的这个披头士的 Let Be 和乌布拉蒂乌布拉的呢是由加一起四重奏来完成的。 嗯， 才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我旁边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就一直说太好听了，太好听了，特别适合晚上听啊，觉得它特别的柔和，特别的温暖。 对对。 而且我们现在听到的这几首曲子啊，几乎都是彭丽颖女士她弹的。你听着这样的音乐，你在看着她的时候，你会觉得她非常美。嗯，就是他如果坐在琴前面再弹的时候，那种魅力我觉得是爆表的啊，就能弹出。 很多朋友都说你只有弹琴的时候才好看。 哪儿啊，下面也很好看。 没有，张欣原来夸这个彭老师说，我第一次听他讲座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对，这个讲座的时候他跟下面的同学们说，这个大家都觉得不带指甲弹伽音琴这手太疼了，但实际上你只要把手都磨出一遍泡来就没事儿了。 事实上也是这样。特别像现在追的这个宫斗剧里的特别厉害的嬷嬷，你们都磨破了就没事儿了啊。对，就是看她是一个山东女孩啊，其实有一点大女人的那种感觉，但是听他演奏出这么动人心弦的音乐，我们又觉得他的心一定是非常柔软细腻和敏感的。刚才我们节目说到了异国他乡，他发现了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么好的这个乐谱，这么好的音乐文化，他要把它带回中国。那在留学12年之后，他回到了中国之后，成立了自己的这个乐团啊，叫秦明凤舞乐团，就开始推广这种非常古老的乐器。说说进展情况怎么样？ 对，这个秦明凤舞乐团呢，是2017年我刚回国，在吉林师范大学为吉林师范大学量身打造的这个乐团。因为吉林师范大学它位于四平，它是一个满族、蒙族、朝鲜族和汉族的集中居住区。 蒙古族， 有蒙古族。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乐团的团员在选人的时候呢，都是以古筝专业的学生进行的选拔。他们都分别来自于蒙古族、满族和朝鲜族，他呢是没有和汉族。因为他们的民族是不同的，但是呢我们的心是一样的。因为现在呢我们是想力争呢把这个跨境民族文化，所谓的跨境民族就是中国有的民族和其他国家是相同民族的，这叫跨境民族嘛。朝鲜伽椰琴和中国的延边朝鲜族伽椰琴都是一脉相承的，它都是一个民族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将这种跨境民族的文化就融入到现在国家的发展战略当中嘛，坚持继承传统，还有发展改革创新，传递正能量的这个原则，通过这个民族艺术想强化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让这个朝鲜音乐艺术吧成为就是能嫁接民族文化精神的这个桥梁。现在呢我们这个乐团呢应该算是除朝鲜族以外大家构成的一个朝鲜族的伽椰琴的乐团了。 好像还获了个奖是吧？ 对，就是上次第四届敦煌杯乐器大赛的时候，我们有同学去参加这个比赛，没想到还拿了一个金奖和一个银奖。 其实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 China 中国啊，英语的名字叫就是瓷器的意思，那 Japan 啊，日本是什么？瓷器我们往前倒算根底下啊，至多3000年的历史，我们觉得它很久远了，代表中国。可是日本啊，日本 Japan 是漆器的意思，漆器有7000年的历史啊。漆器呢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唐朝来到长安学会的，但是漆器的完善和发展是在日本完成的。我们一路走来，我们说5000年的文明有很多非常的绚烂，但是岁月流逝，很多被我们遗失了啊。反倒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居啊，他们真的敝帚自珍，非常的珍视。我们今天说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啊，我明天我们介绍一下，是祝勇先生，就是写这个故宫古物之美的作者祝勇来啊。他书里有一句话，他说我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就是消亡，行将消亡的，遗产是针对于死者的，那只有这个文化它能够真正走入人们的生活，为我所用，被我看到，被我注意到，被我感受到，